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以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一直忙到早上，实验室里陆续来了人。因为是私下的实验项目，徐志仪才将冯令达与任菲菲叫到细胞间，简单与他们说了一下情况，并表示他会独立完成这些实验，他们稍微协调即可。任菲菲稍稍松了口气，他还真担心徐志仪又分给他一堆的工作。他已经满负荷运转，毕业论文还没有着落，男朋友早就怨言满腹了。徐教授，你又要宅在实验室了？冯令达惊讶道。我想早点给他做基因测序，也许我们会发现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徐志仪突然对那个神秘的预言师充满了感激，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的判断是对的。身体吃得消吗？倒是你的脸色不太好啊。冯令达看着徐志仪面罩内苍白的近乎发青的脸色，没事，扛得住。徐志仪魂不在意地淡笑，然后咬咬下唇，干燥发灰的嘴唇被牙齿一压松开之后涌出了一点血色。徐志仪在实验室里一直待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没有吃饭，没有喝一口水，甚至连厕所都不能上。实验室里的负压环境令人如同置身于海拔3000米的高度，穿上厚重的防护服，连走路都特别的气喘。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令徐志仪的身上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虚汗，头罩里是一股馊味儿。徐志仪有点想吐，尿意已经憋到了极限，脑子一阵阵的眩晕，好像被塞进了一大堆发霉的棉絮，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胸口闷得像压了一座大山，过度口渴脱水令他焦躁。他终于在实验的间隙走到了缓冲区，脱去了防护服，消毒沐浴再消毒，才能到休息区释放快要爆炸的膀胱，又一口气喝光了整瓶矿泉水，一晃动胃里的水就慌当慌当地作响。出了实验大楼，冰冷的空气将徐志仪整个人吹得哆嗦了起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让新鲜的空气充盈在肺里3个周圈，才舍不得地吐了出来再吸。徐志仪累极了，双腿发软，只好走到小花园里静静地吸了支烟。他抬起头，乌云的晴空被冻得碧蓝剔透，好似随手扔个石头上去就能击出一片蛛丝般的美丽的冰裂纹。他眯着眼，努力让在暗处待久了的双眼重新适应人间的光线，抑制住一阵阵的眩晕，他强迫自己去食堂饱餐了一顿，直到吃得反胃才停止。进宿舍楼时，胖阿姨一眼扫到徐志仪，惊讶地说， 哎呦，徐教授，你病了，脸色怎么像鬼一样青啊？ 徐志仪虚弱地笑了笑，喘着粗气，拖着发软的腿哆哆嗦嗦地飘上了5楼。一进门，他便脱衣直扑床前，扑到一半又硬生生地停了下来。床上全摊着沈四从行李箱里腾出来的衣服、帽子、鞋子、手套、杯子、速度球、剃须刀、吹风机、护肤品，甚至60只埃及棉的床单、被罩等各色的杂物。这些奢侈的私人用品小山一样的占据着徐志仪的地盘，像是那个男人一样的嚣张霸道，他忍不住抚额闷笑，他以前也是这样被他骗了。原来沈思所有的嚣张跋扈，对外物的依恋，都源于童年深深的不安全感。徐志仪的内心突然变得很柔软，看起来明亮拙劣的男人内心却困陷于过往的阴霾之中。徐志仪没让那种虚妄的情绪困扰自己，直接将那堆东西推到床下，一头栽倒在他的床上。 他拿出了 iPad 放音乐，将脸埋进了枕头里，却意外地在枕头上被子间闻到了沈思身上淡淡的香水与虚后水混杂的味道，带着些男人特有的气息。要不要连味道都这么有侵略性啊？徐志怡迷迷糊糊地想着要让他赶紧把这堆杂物带走。昏天黑地地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徐志怡醒了。短暂的睡眠令他的脑子清醒了一些，太阳穴不再突突地直跳。他看了一眼手机，发现上面有好几个沈四的未接来电，他信手拨了过去。对方很快接通，背景音很嘈杂，一个尖锐的女生在那边慷慨陈词，隐隐能听清几句。我在开会。沈思刻意地压低了声音，那声音便比平日更加的浑厚沙哑了一些，软软的，情绪有些琢磨不透。你找我有事儿？徐志怡懒洋洋地问，带着些刚睡醒的含糊不清的鼻音。 病毒怎么样了？ 母鸡孵蛋也没这么快吧？徐志怡对着空中翻了一个无奈的白眼。等着。 好。 电话嘟的一声断了。徐志怡愣愣地听了一会儿电话里嘟嘟的忙音，有些怅然，怎么就挂了呢？真现实。徐志怡翻身从床上爬起来，痛快地上了个厕所，翻了一包成人纸尿裤，想起膀胱炸裂式的痛苦，毫不犹豫地穿上。咖啡利尿是在实验室闭关时的大忌，他又忙烧开了壶开水，把他请同事从国外借过来的药倒了两粒服下。一粒药可以令他不用睡眠持续亢奋40个小时，他吃了两粒，至少精神奕奕整整三天。想了想，徐志怡又倒了一大堆维他命丸和蛋白粉服下。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也不敢再多喝一口水，他直接返回了实验室。这是徐志怡拿到林一鸣血清的第六天，几乎整整七天他都在实验室里度过。除去中间出来吃两顿饭，喝了几杯水，上过两次厕所，徐志怡的时间全部耗在了实验室里了，加起来睡眠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他整个人面色白得发青，连嘴唇都是灰的，刘海儿被虚汗打湿了，贴在额角，仿佛下一刻就要透支倒地。冯令达正在极力地劝说让徐志怡马上回宿舍睡一觉，重新补充能量再战。徐志怡却固执地要等10个小时之后的最后结果。突然，朱玲到细胞间外面找他，递给他一张纸，纸上写着：“警察在门口找你。”徐志怡愣了一下，极度疲倦的大脑神经正处于混沌迟缓的状态，一时徐志怡竟然没有看明白那张字条的意思。透过面罩，他发出了含糊的疑问：“朱教授，你确定警察找的是我吗？”“ 是找你的。”院办的老吴陪着一起来的，你快去看看吧。 朱玲裹在胖胖的防护服里，倒是少了几分平日的刻板，更令人容易亲近。徐志怡忙去消毒换衣服，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浑浑噩噩地走出了实验室。一出门，凛冽的风吹了过来，远远便看见一辆警车前站着老吴和一名中年男子以及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徐志怡摇摇晃晃地走过去，风很大，牵绊着他的步子。 徐教授，这是市刑警队的陈队长，他们想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你确定是找我的？ 徐志怡莫名其妙地望着那个中年警察。 那要看徐教授一周前去广州做了什么。 陈胜严肃地看向徐志怡，不动声色地观察眼前这名据说是国内最有可能拿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女科学家。他没有想到徐志怡本人看起来是如此的年轻，像是一个羸弱苍白的学生。徐志怡的眼睛黑森森的，带着一点懵懂和迷惑，完全不符合他们之前对企图恶意传播病毒的犯罪嫌疑人的揣测。陈胜这句话一问出口，对方明显愣了一下，正要开口说话，一阵冷风扫过，他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哆嗦了起来，牙齿轻轻地磕着。他显然竭力地想要遏制住这种颤抖，双手的拳头都握紧了，却不想突然眼前一翻，身体向前猛地一扑。陈胜下意识地想要拔枪，而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也在瞬间剑拔弩张，可是对方却并没有做出任何攻击的举止，而是软软地倒在了地面上，头重重地与地面撞击了一下，晕了过去。 就在几位警官愣怔之间，老吴已经扑了上来，蹲在地上将徐志怡的半个身子抱了起来。 徐教授，徐教授。 他这是陈胜还是第一次请嫌疑人问话，话刚问出口对方就吓晕了。老吴慌忙地解释道， 陈警官，徐教授这几天连续做实验透支体力晕倒了，我听说他已经在实验室不眠不休待了好几天了。 陈胜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对方是累晕了。等到徐志怡在医务室里醒过来，有几分钟的眩晕，徐志怡清晰地记得倒地前天旋地转的恶心感，那是服用兴奋剂过度的副作用，也是负压环境中闷太久的生理反应。接着是老吴关切的脸和陈警官审视的目光，他在心中默想了片刻，隐约猜到警官找他是为了什么。徐志怡很配合，拔了输液的针头，跟着陈胜一行回了警局。徐志怡坐在警车的后座，陈胜像闲聊一般的套着他的话，而徐志怡一边选择性的回答，一边也不断的提问，从陈警官那里套出自己想要的信息。原来广州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对有人冒充他们抽取了感染病毒者血液的事情非常震惊，当即便报了警。警方当天便调出了小区的监控，排查了所有的出入车辆，很快从租车的公司查到了徐之仪的个人信息，联系到徐之仪的职业与病毒的关系，很快他们就把徐之仪定位为重大嫌疑人。广州警方即刻与上海警方接洽，由上海警方介入前期的调查。 徐教授，你冒充防疫站的工作人员骗取血样是要做什么？ 陈胜看起来像是在闲聊。 我的律师到场后我再回答这个问题。 徐志毅笑了一下，搞清楚来龙去脉他就什么都不担心了。 徐教授，一种普通的流感病毒值得你冒这种险吗？ 陈胜毫不在意地继续问道。 广州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困惑，这种流感病株你的实验室就有啊， 所以你们的怀疑不成立啊。 徐志怡突然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原来防疫部门的人也并没有告诉警方实话，隐瞒了病毒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怕之处。这一路陈胜没有问出任何问题。到了刑警队，徐志怡借口上厕所拨了沈四的电话。 喂，400万，有消息了？ 沈四正在百无聊赖地听着导演说戏，忙走到场外接电话。 有个小麻烦，我在市刑警队。 徐志怡压低声音，生怕隔墙有耳。 什么？ 沈思吓了一跳。 广州防疫站的人报警找路，好消息是你没暴露，对方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取了血样，所以你找律师来把这事了结了吧。 但这事儿不需要证据就能确定，徐志怡一定是那个冒名取走血样的人。 好的，我马上让律师联系你。 沈思认识的律师一大堆，他略一沉吟便找好了妥当的人选。然后徐志怡便坐进了审讯室，与陈胜大眼儿瞪小眼儿相顾两无言。终于徐志怡清了清嗓子，抬眼看向了沈思。 沉不住气了。 陈胜不动声色地将身体微微前倾，做了一副准备聆听的姿态，而徐志怡却气定神闲地说， 可以给我搞点吃的吗？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了。 一说完，陈胜的老脸差点红了，他完全忘记了一个钟头前徐志怡虚脱晕倒的事情，他赶紧一拍脑袋，扯着嗓门让下面的人去食堂打饭。片刻之后，就见徐志怡埋头饭盒里，毫不客气地大吃大喝了起来。他吃得满嘴是油，脸上有几个月没开荤的人才会露出的满足。吃完饭，徐志怡又安之若素地将手往前一摊， 给支烟行吗？太困了。 说完还掩嘴打了一个秀气的哈欠，稍显冷清的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雾气，湿漉漉的透着些耍无赖的劲儿。陈胜无可奈何地从兜里掏出了烟递给徐志怡。 科学家还抽烟啊？ 咱们凡人谁不是烟熏火燎的过日子？ 徐志怡接过打火机点了烟，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让那口烟从口腔里一直到肺里，再缓缓地将沉淀了好几天的倦意随着嘘的一声混着淡蓝色的烟雾一起吐出。陈胜见他舒舒服服地眯着眼，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着烟， 夹着烟的手指白皙修长，斯斯文文的。陈胜竟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嫌疑犯像他这样猫一样的懒散地蜷在审讯室的椅子上，一副八风不动甘之如饴的样子。陈胜竟隐隐地生出了一种自己请了尊菩萨到队里来供着的感觉。待抽完烟，陈胜便开始问徐志怡问题。徐志怡大大方方地承认，我是去过广州，可是你有证据能直接证明我就是那个取血样的人吗？叫当事人出来指证吧。徐志怡笃定当时林一鸣战战兢兢，要是能看清遮掩的严严实实的口罩头套下面的脸，才真是活见鬼了。人都死了怎么指证你？陈胜有些窝火，差点忍不住拍桌子。死了？徐志怡愣了一下，病情发展得这么快。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张卷发的裹着满头发卷的清秀女子。但是如果我们申请搜查你的实验室，就能找到他的 DNA 样本，不是吗？陈胜强压着火气，不急不徐地面对着徐志怡的挑衅。那你在申请到搜查令之前，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徐志怡面无表情。顺便说一下，批次实验室不是谁都能进的。陈胜一滞，转念想到案情重大，申请搜查令并不难，届时铁证如山，这女人再缄默也是无用的。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直到一名头发双白的老律师替徐志怡办理了手续，带她离开。谢谢你们款待我吃饭，比我们食堂的味道好多了。徐志怡嘴里说着感谢，脸上却丝毫表情也不露。徐教授，明天实验室里见。陈生并不觉得这案子有多棘手。明天？徐志怡本想挤出一个冷笑，可是饱餐一顿之后，血液急涌至胃部，倦意令他眼皮子都快撑不开了，更何况调动脸部肌肉群这么浩大的工程，他只能动动嘴皮子。好，我等着。陈胜目送徐志怡跟在律师的身旁，单薄的身体飘一般地晃出了刑警队的大门。出了大门，徐志怡与律师分道扬镳。徐志怡走到路口，凛冽的寒风中冷得只想缩脖子，却习惯性地挺直了背脊，目光炯炯地搜索着街面上的出租车。一辆跑车开到他的面前，还没有停稳，车门砰的一声从里面推开了，露出了驾驶座上的一个戴着墨镜的俊脸。徐志怡愣了一下，抬脚便上了车。而沈四并没有开车，墨镜下的双眼像是粘在了徐志怡的脸上，笔直地看着他，不带拐弯。怎么这么好心来接我？担心我？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怕你在警察面前把我给卖了。沈四转过脸，掩饰内心的震惊。只是短短的一周不见，徐志怡几乎瘦脱了形，苍白的一张脸比身上那件旧得败了色的羊绒大衣还要狼狈，只有那双黑森森的眼睛看人的时候还带着点活气。我刚才就该告诉警察，你才是主谋。徐志怡舒服地躺在背椅上，在警局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现在进去也不迟。沈四故意懒洋洋地说道，但是脚下却一踩油门，车子嗡的一声疾驰而去。口不对心。徐志怡将头靠在车窗上，微微侧着脸看着沈四。警察怎么说？ 这会儿应该正在申请搜查令吧，估计明天会到实验室里搜查证据。 能搜到？废话，细胞间里摆的都是，一问我的助手就知道我这几天都干这个。 徐志怡抬手翘起了拇指与食指，比划了一支手枪对着沈四的头。 你死定了，保证上头条。 那太好了，我们也算是生死与共了。 沈四哈哈一笑，抬手将墨镜摘了下来，白了徐志怡一眼又戴上。 你太幼稚了。 保持童心有错吗？ 沈四不理徐志怡唇边的那抹讥讽，这次换徐志怡送上大白眼一枚。 那现在怎么办？ 你没辙了。你的预言师没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吗？ 徐志怡扬起了下巴，那下巴上的肉已经被消耗殆尽，更显得倔强。 没辙了， 沈思老老实实地回答。徐志怡叹了口气。 哎，沈思，你别跟预言师混了，还是投靠我吧。 说完他也不等沈思回答，摸出了手机拨了号码。对方的电话响了几声便接通了。 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车里的气氛突然静默了起来。徐志毅的脸上玩世不恭的表情也收敛了起来，变得四平八稳。 喂，妈。 徐志毅对着电话有些小心翼翼，好像电话那头的并不是可以任由自己撒娇耍赖的母亲，而是导师。出了问题找妈，这是什么情况啊？神似狐疑的凝神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他猛然想起徐志毅的母亲苏青也是很有威望的科学家，好像是卫生部门的首席科学家。我有事情需要你帮忙。徐志毅没有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反而透出了些母女间的亲昵。你知道现在广州的流感疫情吗？徐志毅问道。 禽流感？ 苏青的声音明显有些提高。那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徐志毅试探着套话。苏青在女儿面前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很糟糕，瞒不了太久。 糟糕到什么地步？ 志毅，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件事情？ 苏青提高了警惕。 死了多少人了？感染多少人？ 徐志毅问。 你怎么知道？ 苏青一下子压低了声音，几乎可以让人想象他用手捂住了话筒。 你先回答我。 徐志毅固执地坚持。 广州那边报上来的人数是死亡39人，感染人数还未确定。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禽流感会这么厉害，因为是新的亚型，还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什么。这事儿恐怕要引起恐慌，部里还暂时压着不让通报，必须赶紧通报。我怀疑那不是普通的禽流感，而是一种超级病毒，你们的人是控制不住这种疫情的。 徐志毅将去广州私自提取血样被警察找上门的事情三言两语交代清楚，只省略了审四不提。 原来偷病毒的人是你，我们还怀疑这次是不是人为恶意散播的病毒呢。 苏青听下面的人提过，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是自己的女儿。 哎，是个意外。徐志毅含糊地说道。 既然回国了，就得按规矩办事儿。这种敏感时期你更要小心。 苏青并没有过多责怪徐志毅离经叛道的行为，反而问，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替我开个委托证明，证明是你们卫生局委托我做的。 徐志毅试探着问。除非你真替我们做事情。 苏青竟爽快地谈起了条件来。 我不是已经上手了吗？ 那你多久能确认病毒？ 苏青严肃的声音从手机另一端传了过来。 明天早上。 好，我先压着，等你这边结果出来，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还真需要你的加入了。 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别熬夜太多，回家吃顿饭，我让宋叔叔给你煲汤。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总局长李汉云还给杨真发了一个私人电子邮件： 小杨啊，此案全无先例，值得呀彻底查清，但其他五局的信息研究室啊都有重案任务，无余力协同，只能做支援工作了。望你啊组织好本局力量，多做努力，早出结果。 杨真长舒了一口气。此时刘文祥和几个组员已经准备好了全套装备，杨真来到信息犯罪研究室。 计划已经批复，刘组长，你和李小健主持网络调查，平立群，你去收集林超中的资料，主要是他在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既然他是主持开发阿辉网站的负责人，阿辉程序就一定有他的技术烙印，可以从中寻找破译方法。余下的时间里，你配合刘组长一起搞破译工作。摩艾兰，你依旧进行相似度筛选，这次面积扩大到全国，把筛选的结果通知各地调查分局，请他们对目标人进行调查，关键特征有无 IDA 症状，是否独居或者近似独居，近期性格是否有明显的变异。阿辉每时每刻都对高危人群产生危害，即使没有弄清他的运作程序，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 接下来的两天里，刘文祥等人进行着枯燥的破译和入侵工作，大功率服务器一遍遍地根据刘文祥他们设计出的解析方案做上亿次的海量试错。杨真则大部分时间出现在其他各部门里，除了了解工作进度、处理突发问题外，就是向各市组长解释为什么他要把侦查局里仅有的两台服务器暂时全部交给信息研究小组用。 杨主任，这个案子的影响是否很大？ 基因技术研究室的岳组长语气中透出不满。 确实很大，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案件侦破后，网络方面的一些立法将会有很大的改变，比如以前人们长期争论的现实提示问题可能会因此产生结论。 杨主任，既然他们这个案子如此重要，那么这次他们破案后，你最好打报告，要求上级拨一台专用服务器给他们小组作为鼓励，省得我们和他们抢机器用。 你们也解决一个大案件，我打报告给你们一个专用服务器，那不是一样没人和你们抢机器用了吗？ 不过显然应了刘文祥在警车上说的谶语，守门员毕竟不是好射手。两天以后，他们仍然无法攻克阿辉网站的防火墙。 怎么回事？你的技术一向出色，黑客入侵的案件你侦破过不止一次啊。 可我从未做过黑客，思路上或许不一样。 看来除非有一个真正的黑客来搞才行。 真正的黑客？ 主任，怎么，你想让他也来参加行动？ 走进汉口区热闹的三蜀街，有一个门脸很小的街边小店，招牌左右两面用花体写着大大的网字。这个网吧嘴小堂大，里面纵向有几间房子进身，摆着40多台电脑，粗糙的隔板拦出一个仅仅能转身的 小小的个人空间，十几个青年男女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前，显示器微弱的闪光映照着他们年轻的脸和多姿多彩的头发。一个理着平头的女孩子来到门口，试探性地向着里面张望着，门口的服务员看到她张望，赶忙打招呼： 要上网？办包月卡还是按小时算？包月是没呀，你是不是风儿？ 哎呀别怕，我只是到你这儿买杯可乐。 麻烦您多走几步到别处买吧，那边不是也…… 在你这儿买杯可乐犯法吗？ 女孩子生硬地挤进门口。这是一间兼做游戏生意的网吧，里面声音嘈杂，但已经有附近的顾客闻声回过头来再看门口发生的事情。服务员赶忙拿了个纸杯，飞快地给风儿倒了杯饮料，也不管泡沫还没散尽就塞到他手里，又搬了把折叠椅放在门口，示意风儿不要越雷池一步。风儿也不再说什么，端着可乐坐在椅子上，出神地望着里面那一台台闪烁着的监视器。在营业厅柜台的里侧，贴着由高科技犯罪侦查局公布的计算机禁制令名单，名单上的人因为非法入侵他人网站或数据库造成重大损失，除必要的法律处罚以外，还被判时限不等的禁制期。在这个黑客名单中，只有一位女性的照片，就是端坐在门口的这一位，照片下面有她的本名张小凤。不过要是在网吧里叫出这个名字，听到的人十有八九不知道是在说谁，非要提到风儿这个名字才行。照片后面还有出生年月，计算下来风儿刚满20岁。在风儿照片下面的一个小括号里，用醒目的红颜色字体标注了他的禁制期5年。风儿就这么长时间地坐在网吧门口，服务员很是心烦，因为他得一边应付顾客一边留神风儿是不是有什么出格的举动。风儿坐着坐着发现屋子里许多人都把头转过来望着他，后来他们开始交头接耳，最后一个女孩子一跃而起朝着风儿跑过来，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哇塞，你是风儿吧？你比照片上长得还酷哎！哎，服务员，你们这儿有纸笔吗？ 风儿忽然把杯子袋里面的饮料往门口垃圾箱里一塞，扭头走开了。 狂什么狂？你以为你是谁啊？身上还背着禁制令。 此时，风儿已经离开网吧很远了。7个月前，巨型医疗技术企业华新公司修改了他们的核心数据库系统，那里面积存着大量病例资料，是华新公司进行新药研制的基础条件。当时负责重建这个数据库的软件公司曾对媒体说，能侵入他们这个数据库的人肯定还没有生出来。虽然这番话更多的是商业炒作，但是这种牛气哄哄的言语恰好犯了黑客们的大忌。华新公司数据库立刻引来了接二连三的攻击，不过一直到2个月后才有一个分系统被攻破，分系统内的资料被人取出来在网上作为邮件到处传送。干了这件事的人把邮件文本用8个字作为名称：救死扶伤，资源共享。华新集团向警方报了案，警方最后把这个案件转到侦查局，经过所有分部努力，最后由华中分局在武汉找到实施攻击的计算机，正是风儿附近网吧里的一台。侦查局的人又在那里守候了很长时间，最后在风儿上网聊天时判断出他是正主。风儿承认那是他的杰作，处置计算机犯罪的法律依据不多。虽然华新公司将数据损失评估为上亿元， 但是风儿最后只被判了2年缓刑。华鑫公司曾提出过全额经济赔偿的要求，后来当公司人员看到风儿的家庭情况后便欣慰索然了。最后由法院确定了一个500万元的象征性终生赔偿责任。不过对于一个从童年起就与计算机为伴的人来说，与这2年缓刑和500万赔偿来相比，附带执行的计算机禁制令对风儿的打击要大得多。半年来他只是偶尔打个零工，做做假日促销员什么的，挣的钱不够糊口。好在他还没有家庭负担，已经离了婚的父母也分别寄些生活费来。这天风儿从网吧过完眼瘾回来，百无聊赖地向家的方向走去。当他快走到自家所在的那幢楼房时，一辆轿车也顺着狭窄的街道驶了过来，停在他和楼房之间。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车厢里钻了出来。 杨警官， 今年天气变化多，你穿这身小心着凉。 嗯，没事，惯了。 这时风儿的外婆买菜回来，看到杨真脸一下子白了。 杨主任，您小凤又……小凤没犯什么错误，我找她有别的事儿。 那太好了，快请进。小凤这孩子呀，从小就不懂礼貌，怎么不请杨主任进去啊？啊！ 已经20岁的风儿显然不习惯外婆在别人面前教训自己，撅了撅嘴，什么话也没说。杨真也不介意，随着风儿的外婆上了2层小楼。 每周2次到派出所报到，小凤一次不落。您看家里连计算器都没有，上次想换个智能冰箱，听人说里面也有什么微型电脑，还就没敢换。 您说的不错，小凤这半年来的监管记录一直很好，她本质上也不是坏孩子，只是有时候做事欠考虑。赵小凤，你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 没有。 哦，是这样，警方想请你协助调查一个案件，希望你能配合。 是，现在？ 是现在。如果你没有别的事，请你和我去侦查局里，我再向你介绍情况。 您看您，叫他办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嘛。 啊，当然，不过我亲自来一趟，是想请您放心，别误会他又出了什么事儿。 那，我换件衣服。 哎呦，杨主任叫你去，你就赶紧去呗。换什么衣服？ 外婆，您看您，我总不能穿这身到公安局里去吧？那里面很严肃的。 风儿和外婆寄住在一个房间里，靠窗处是风儿的床。风儿钻过去，一拉窗帘，在那里围了个2平米左右的私人空间。如此局促的生活条件，杨真现在真的已经见得不多了。透过窗帘，他看到风儿在箱子里翻翻找找，比比试试。杨真又和风儿的外婆聊了一会儿，风儿那边刷的一下打开了布帘，杨真一看到他的装束差点笑出来。虽然风儿知道应该穿得严肃一些，但是这身与刚才换下的那身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杨真向老人告了别，带风儿走下楼去。来到车门旁边，杨真用遥控器打开了车门。 杨主任，是不是允许我再用电脑？ 这次请你参加我们的调查小组，是想让你帮助我们寻找一个危害社会治安问题的答案。在这段时间，你需要在侦查局信息犯罪实验室里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系统，这是局部解除禁止令，也就是说离开侦查局在其他地方禁止令仍然有效。另外在这段时间，你的劳动由公安部门按内部员工的标准和你的工作量复仇。 风儿没再说什么，钻进了车内，和再一次能摸键盘的感觉相比，钱 实在不重要，他怕杨真误会了自己。到了侦查局，风儿首先被杨真带回法律问题小组，夏海已经等候在那里。 赵小凤小姐，请你仔细看一看这份保证书，如果你愿意协助警方破案的话，请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上字。 是不是说如果我在协助警方侦破工作中的表现良好，可以考虑缩短我的禁制令啊？ 不是一定能缩短，而是可以由侦查局向法院提供你本人的工作记录，作为缩短禁制期的依据，具体决定依然要法院做出。 而且希望你注意后面这个条款，不得向任何非警方人员透露你参与工作的细节。如果是警方人员，对方必须出示由高科技犯罪侦查局华中分局签发的询问许可证。 就是说除了你们的人，我不对任何人讲就是了，这样解释不更简单些吗？ 是这个意思。 风儿拿过笔，歪歪扭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小就打电脑键盘的风儿，字写得很吃力，而他的电子签名早在禁制令下达时就宣布作废了。然后杨真把风儿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路上走廊中遇到的警员都向风儿投以好奇的目光。风儿那套短发，那套紧身衣和这里的气氛反差很大，虽然警员们谁也没有问什么，甚至也没有人把好奇的眼神第二次投向风儿，但风儿还是明显能感受到这一点，脸上一阵发热。在主任办公室里坐下来后，杨真把案情和任务向风儿做了简单的交代。 要我帮着打开 HAI 公司的数据库啊？我以为是设计防火墙呢。 局里的服务器供你们使用，可以快速试错，你要提出的就是试错方向，有问题吗？ 没有，不过我想先知道刘组长他们以前是怎么进行的。 嗯，我们这就去。 他们走进了信息犯罪实验室，也是整个侦查分局里电脑设备最多的地方。离电脑这么近，冯儿的心突突地跳着。研究室的人都在，风儿唯一认识的就是刘文祥，他怯生生地向刘文祥点了点头。受了半年禁制令的折磨，风儿已经远没有当初那般傲气了。 刘警官，张小凤来和我们协作进行侦破活动，请把你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向他介绍一下。小凤，你坐吧。 风儿坐了下来，刘文祥也拉过一把转椅坐在他的身边，打开他面前的计算机，一阵哗啪声响过后，闪烁的微光照射在风儿的脸。此时风儿那双令许多人心惊胆战的手就落在了大腿上，不自觉地敲动着。刘文祥抬起头，刚想和他说什么，却发现一行泪水正在风儿的脸颊上流淌。这时李小健、平立群、牟爱兰以及夏荷都围在近旁，看到风儿那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泪水，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 这台机器以后就归你使用。 这是什么机器？怎么没有软驱和光驱？这机箱监视器？ 这叫终端机，与大型服务器串联使用。几十年前在没有个人微电脑的时代，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人们使用的都是终端机。 可是现在有了个人电脑啊，终端机的功率更高吗？ 他们的功率和市面上最新配置的普通个人电脑差不多，侦察局里使用终端机而不是个人电脑是出于管理上的理由。终端机除了联网进入侦察局局域网外没有外设，全部运行过程都要记录在案。不光是你，我们的人员在工作期间也必须使用终端机。 这是三天以来的破译尝试，共3685次，分别从118个虚拟主机上进行。阿辉网站有敌意判别和跟踪系统， 已经发掘了其中三分之一的虚拟主机，并拒绝再应答，留给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 那3685次密码尝试记录开列出来，是枯燥乏味的一长串。风儿在终端机上一页一页地翻着，就像是别的女孩子看言情小说一样津津有味。大家谁也没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风儿翻到了尾页，然后他抬起头看了看大家，才发现这么多人正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脸不禁又红了起来。 你们， 风儿，你是来协助我们工作的，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 你们能不能查到 HII 公司里主持开发阿辉程序的人员名单？全部都要。 杨真向平力群点了点头，平力群从另一台终端机上调出他收集到的资料，把他输送到风儿面前的终端机上。风儿看着那些名字，末了又指了指一个英文名称。 这个是哪国人啊？ 中国人，自己起了个艺名。 哦，没有印度人就行，印度人的软件工程师很正统，按操作规程设计，他们设计的东西很难找到破绽。 那么中国程序员的破绽从哪里去找？ 中国程序员啊，都爱给自己的作品中为自己留下一个后门，像阿辉这么大一个软件，一旦开发成功，老板只要了解到它是不是实现了事先规定好的功能，根本无法查看全部文本，留个后门很容易。要第一批做随机匹配测试的是这些人的名字。程序员们自高自大，而且他们往往没什么想象力，所以常用自己的姓名做密码，试错时要用拼音组合，包括含韵母和去韵母的颠倒位置进行组合。我看全部组合应该不超过200个。 偶尔管了华新公司的闲事之前，风儿曾是一个出色的程序员，他了解程序员们的心态，而这个经历正是在毕业后就到公安机关工作的研究小组成员缺乏的。平力群立刻跑回他的机器前忙了起来。刘文祥犹豫了一下，也回到自己的终端机前，准备平力群那边一旦打开数据库后，立刻调阅预先计划好的几个子文件。阿辉网站很可能在非法入侵发生后极短的时间内察觉并关闭漏洞。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走一天，不太习惯没人管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打发多的时间，有点后悔分手话说的太绝，离开你的第二天，整晚泡在小酒馆找新鲜，寂寞的男人女人互相安慰，没人在乎到了明天谁是谁，爱人又吵 找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伤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夜。才难熬又好久不见，约了几天，听听别人怎么赚钱，怎么消遣。喝足吃饱卡拉 OK， 不爽不归。想起不见好像有三天，离开你的第四天，找不到人陪我再疯一夜，才发觉自己朋友少得可怜。关在家里一晚上抽半条烟，像浪潮的思念，开着车在你门外不停兜圈，直到天亮才惊觉我多狼狈。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想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不了夜。绑着头发，红的眼睛，胡渣满脸，相爱相恋，每个画面历历重演，就像昏迷看到一瞬经过眼前。情书记得和你分别一六天，像老了几岁，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离开你只短了几天，我的心只受了几岁，如果你肯慢慢了解，我的爱变了，变得更真更坚决。